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微雨。下星期中期日间温暖，星期二早晚沿岸有雾。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嘅意外事故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喺温思劳街去尖沙咀方向咧，车龙就排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交通非常繁忙嘅，龙尾去到近九龙城回旋处；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车龙排到禧福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彩虹道去钻石山方向咧。咁彩虹道钻石山方向近住沙田坳道一段咧，交通系繁忙，龙尾去到天主教五华中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单车径只系俾踩单车嘅人士使用，行人喺单车径无论行路定系跑步咧，都系违法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急住借钱点算好？一定要小心，千祈唔好乱信中介，亦唔好随便相信一啲超低息同审批容易嘅贷款优惠，骗徒可能会假扮银行职员、理财专家或者财务顾问，游说你向他们借钱。记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噶？小心是借钱陷阱啊！有怀疑，即刻打警方防骗二热线18222啦！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今个星期会出现嘅有 Mira 嘅陈卓妍， 或者如果咧佢露咗肌肉之后咧就有奖，你会逼佢露咧？ 如果靠呢样攞奖就唔系咁好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要咁样攞到奖，你都牺牲下啦， 都唯有系咁啦，系嘛？都唯有系咁啊！ 哇，得咁少嘅唔够喉， 仲有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Dixon、思培、阿乐、莫莉， 记住收听啦。 亲亲靓猪妈，系我妈咪朱海婷啊。 作为事业型爸爸啦，点样去平衡你嘅工作同埋家庭呢？ 我成日都有个口号嘅，就系、是、做人做事记得尽做，即系总之系不论工作好，家庭都好，你尽心尽力去做好每一份嘅工作，大家会感受得到。大家好，我是胡乐言，记得留意星期一早上晨光第一线时段里面的亲亲靓猪妈 Heidi 朱海婷啦。 亲亲靓猪妈。 香港电台第二台，二台院线。 用十年换十年打十个，今个星期找来叶问系列电影导演讲下创作心路历程。 二台院线由我叶伟信，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私分，你新手上路就挂翻个 P 牌啦，啲人会就住你噶嘛。 杰棠，揸车就有 P 牌啫，如果爱情咁应该挂咩啊？ 咁你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私分同崔杰棠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啦。因为今个礼拜嘅题目咧就系恋爱新手，如果你都系新手又有疑难又或者系迷思嘅话，记得同我哋倾下啦。 哦，我几惊你话你自己系新手啊？ 我又冇咁厚面皮嘅， 即系咁讲啫。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咦，天儿， 留个电话 嚟嘅、 哦， 你做咩翻嚟嘅？ 我 话即刻开麦， 即刻开麦啊！平时都抌多阵啊， 系啊， 唔讲嘢，好，拜拜， 冇嘢补充啊， 拜拜， 保持加密。佢算叻噶啦， 识行到去走廊，识翻转头啊！ 系啊， 听唔到， 但佢 feel 系逐角噶。我哋有个眼神嘅对望，行到呢个走廊。 我哋有两个题，报咗时先，2:09啊！ 好，而家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6%啊，紫外线指数系4啊，强度属于中嘅。 好啦，我哋而家有两个题啊，不如多谢黄天怡，佢今日俾咗两个题我啊。 系 第一个题咧，就系佢见到我啲头发咧，佢话啊，不如你哋讲下。做咩你啲头发生得咁快嘅？咁茂盛啊！简直我可以改名叫茂盛， 我系波盛， 波盛与茂盛。OK， 好啦，呢个第一条题，第二条题又系要多谢黄天怡嘅，就系、是、究竟我哋有几多次系帮黄天怡执手尾咧？ 不如讲呢个啊， 不如讲呢个啊。 头发嗰啲下个礼拜讲得嘛？ 都得。 而家讲起佢漏电话嘛， 诶，学嘢啊， 系啊。 好啦，你作为佢嘅 partner， 你究竟执过去啲咩咧？ 电话一定有啦， 电话有，但你试过点样啦？电话先， 冇啊，其实真系佢成个电话、啊、我试过、啊，我记得有一次我系嗱、啊、完咗节目夜晚七点钟 ，sorry， 我哋多谢黄天怡， 多谢，嗰次喺度七点钟开完咪 Give Me Five， 今日上楼上，我已经喺度唔知搞完一轮嘢啊，即系整完嘢，跟住录埋音啊嗰啲先上去上面三楼 office， 系， 今日佢有一部电脑咧，专系平时剪嘢嘅。我上到去见到人去留空，但係有部电话喺一个当眼位置摆咗喺度。 係。 而你 feel 到嗰个电脑已经用完剪完嘢㗎啦。然后喺任何佢会出现嘅地方，所有嘢佢都執走晒，背囊都攞走埋，成部电话动咗喺度。咁然之后呢我係影低咗相。咁但係个问题就係、是、我影完相之后我点 send 俾佢啫。我 send 俾佢个电话喺度嘛。於是乎我 send 咗俾佢另一半嘅 IG。 哦， 当然佢另一半到今时今日都未复我啦 ，我都有嘢讲啊呢个。 但你唯一可以联络到你就系知道系佢另一半咯。 系， 佢嗰次系呢一个咯，佢系啦系啦，即系佢留电话喺公司系咁样样咯。 系嗱，我嗰次咧就即系大家都知道噶啦，七至八咧有时就系我负责嘅 ，OK， 咁大家明白啦 吓。 咁啊，七至八之后，即系之前系接边个咧，就系、是、接你哋 Give Me Five 嘅更啦，系咪先 ？OK。咁有一次咧，就喺台面嗰度咧，见到阿天怡嘅电话嘅，咁都认得出嘅，因为嗰阵时系嗰个时间系 Give Me Five 都仲系两个人嘅， 系 咁你部电话我一定认得噶啦，系咪先？我玩咗咁多次啦， 会唔知啊？合埋眼都摸啊，知啊， 一摸啊知啊， 系啊， 你电脑啊、电话啊，所有嘢我已经知道。 好似嘉莹甩嗰只发财咁样啊， 系啊，一甩就知啦。咁所以我都几确定嗰个咧系阿天怡部电话嚟嘅 ，OK？ 系 咁啊。好簡單，直接就即係當然要聯絡阿黃天怡啦，係咪先？ 係啊。 好啦，咁佢冇帶電話啊嘛，係咪先？ 大家都係糾結呢個位置。 係啦，冇帶電話，咁有咩方法可以聯絡到佢呢？我就 Facebook Messenger message 俾佢。 係， 因為佢嗰陣時我發現部電話嘅時候大概7:09噶啦。咁我記得咧，佢嗰日臨即係收工之後咧，佢係急急腳走嘅，佢話約咗人食飯，即係有嘢做啦， 係 啦。咁然後咧。佢就电话冇拎啦，咁我就谂啦，有咩方法联络到佢就 Facebook Messenger 啦，啱啱提过。咁博咩咧？就系、是、博第一样嘢嘅。如果佢翻到屋企开电脑、 哦， 又或者你可能有iPad 或者有一啲平板电脑嘅时候，咁有时你都系同一个Facebook account 嚟噶嘛。 系， 咁你咪会 看到 就睇到个 inbox， 咁就会睇到啦，系咪先？咁当然啦。佢到而家都系未接受我嘅 fans request 嘅， 系咩？ 系啊， 哇！这个真系你快啲要讲，你要同佢讲话，我其实咧想做你个朋友， 系啊，为咗我可以执到你啲嘢而顺利还翻俾你嘅话咧，麻烦你接受我嘅 fan request，OK？、Okay? 咁然后所以咧，佢系我记得佢嗰晚系9:00-10:00翻翻嚟嘅，咁我就问喂你去咗边？即系嗰个中间嗰个过程系点样啦？咁佢话食完饭。已经知道，即食饭途中已经知道唔见咗啦。但佢好淡定嘅，佢确定一定系公司。而我哋公司嘅security 系非常之好嘅， 大家都好有信心。 大家好有信心嘅。咁所以佢决定食完饭之后先至揸车翻嚟拎翻部电话嘅。 哦， 咁呢个第一个啦。OK， 系啦。咁用执过啲咩啊？ 嗰啲插电线咯，插电线就真系好基本噶啦。跟住佢有一次系，佢一次都系漏电话，但系唔系漏喺公司，好似漏咗人嚟架车度咁啊。但系最印象深刻就系头先。 天儿啊，如果你而家上到车嘅话，麻烦你接受我 Facebook 嘅 friend request，OK？、Okay? 系，如果你听嘅，佢成日都话咧，佢上车就会听我哋做嘅。系你可唔可以接受？唔系嗰个人咧，可能你望佢名，你唔知系阿一嚟嘅。嗰、那个佢个名系 J 字头，姓张嘅。系啦，嗰、那个就系阿一，你揿佢张相，大概会知嘅。系啦，咁样系啦。如果你听到嘅话，麻烦你啊。 系啦， 接受佢啊。Okay. 好啦，咁你执到啲咩咧？仲 电话、插电线、 耳环、 车水、 好似都有车匙，系啦。车匙，哎、我试过成部电脑都留咗喺度嘅，唔系，即我试过成部电脑都执到嘅。 哦，佢成部电脑？ 佢成部电脑？ 吓？ 佢嗰部电脑细细部，摆即系摆喺 Mic 2呢个位。 哦哦哦， 系啊。 所以我有时咧可以分唔到究竟佢系未走啊， 系啦， 佢其实系留低咗。我有时真系分唔到啊，即系部电脑喺度，你正常你有一个朋友或者同事部电脑摆喺度，你唔会觉得佢走咗， 系 你亦都唔会觉得佢会漏咗啊，所以好正常。但系其实佢真系可以漏咗，我真系分唔到啊，大佬。嗰次跟住点啊？你叫咗电脑之后， 见到电脑之后，我嗰次系。咁佢有带电话嘅，咁我就 send message 俾佢。咁的而且确系有出现过你讲嘅嗰啲情况嘅，即系佢会 send 翻 message， 哦，我未走嘅。咁当然亦都有啲情况系话，哦，咁你帮我摆喺佢公司嗰、那个台头啦，系啦，咁呢啲情况都有嘅。但如果作为一个男仔咧，即系当然啦，即系嫁咗俾人啦，天儿系咪先？ 系。 但如果啊，嗰、那个系你目标要追嘅另一半嘅话咧，或者你要追嘅女孩子嘅话咧？呢件事系几 sweet 嘅，我觉得。 唉， 即系我成日帮你执翻啲嘢啊。 唉， 执到你啲嘢，即系好似嗰啲学校啊，以前嗰啲校园古仔嘅情节， 守护天使咁样样喺你身边嗰度守护住你。 你有冇试过系帮另一半执翻啲咩嘢啊？ 有嗰阵时，因为嗰阵时大学啊，尤其因为大学咧嗰间有一个 common 嘅一间房。咁基本上你上堂啊、上堂前啊、落堂咧，都會去嗰間房嘅。咁嗰時嗰個女仔咧，咁啊唔係叫做傾好多偈，咁但係咧又對佢有興趣，於是乎咧就會喺嗰度就會有時見到佢漏咗啲嘢啊，你認得噶啦，咁你就會執起咗之後咧就 send 個 message 俾佢，仲要玩嗰啲咧好懶係 sweet 嗰啲，嗱你一樣好重要嘅嘢喺我手上面。嗱，你要应承我一样嘢，我先话俾你听系乜咁样嗰啲咧，即系好似我哋同刘伟恒嗰啲，即系点就 有时执到啊队长嘅手指啦、SD 卡啦，呢啲简直系我哋电台人或者我哋一啲即系叫做传媒工作者嘅命根嚟噶，系啊， 命脉嚟噶， 你冇张 SD 卡， 啲访问喺里边咯， 系啊， 嗰啲你其他录音可以再录过。访问你点再请嗰人上嚟，好难噶咁样，咁啊就系类似呢啲啊，然之后咧就要同佢玩故弄玄虚，硬系就话你喺边度啊？我有啲嘢好想食，可唔可以买俾我？咁佢当然好正常，佢唔会应承啊。跟住你咪可以一步一步同佢讲话，嗱，你有啲好重要喺我手上面，你应承我一个请求，我就话俾你听系乜嘢，就咁样一步一步咁样同佢去玩咯。即系我嗰阵时，因为有嗰间咁嘅房咧就可以啦。但我唔知道你嗰时，譬如你宿舍啊，或者其他嗰啲地方会唔会，或者中学嗰阵咯，你系咪中学嗰阵会咧？同啲女同学，你会唔会咁样样玩？ 少啲嘅，我觉得呢个情节咧，如果对方系对你有意思嘅话咧， 系 咁就系浪漫嘅。 哦， 但系如果啊，对方对你冇意思嘅话咧，佢就会觉得你做乜嘢咯。 咁你睇下， 嗱呢啲對白咧就好 挑人性， 好文青嘅、 哦， 即係嗰啲好啊點形容咧？ 好小説裏面嗰啲啊。 係啦，你如果係你靚靚仔仔嘅 ，OK， 你兩個情投意合嘅 ，OK， 你個場景同個氣氛係 OK 嘅話 ，OK， 所有嘢係 perfect。但如果有一樣嘢錯咗嘅話咧，就唔 OK 啦。嗱，即係例如啊。我试过有个 friend 咧，咁佢嗰阵时就想追一个女孩子啦 ，OK， 即系同班同学嚟嘅。咁我哋嗰阵时去到中六、中七咧，咁啊啲老师都相对地叫做对我哋宽松多些少啦 ，friend 底啲 系啦，咁就容许我哋咧 上堂食香口胶嘅 ，OK， 因为知道你哋中七嘅同学仔挨夜温呢个嘅公开考试， 就攰咧， 就攰啦。咁有时你真系嚼下即系香口胶就提神啦 ，OK。咁然后咧，嗰、那个女孩子就问我个 friend 话：，喂，有冇两粒可以整嚟顶一顶瘾啦？系啦，咁样啦，好啦，俾你啦，你要懒系好 sweet、好浪漫、好王家卫式嘅电影，你会。个对白系点样 咧？我即系我即时谂啦。如果我嚼紧咧，我就我俾我个粒你食啦。我系会玩呢啲嘅，即系无论系你中唔中意都好。就算中意嘅话，初期咧，你有时我系崇尚嘅一啲系你要整蛊下佢，你唔系下下呵住佢嗰种嘅。 系 咁啊，我即时谂到我会用呢个方法啦。 嗯 ，OK， 呢个系你嘅方法啦。 系啦， 咁我个 friend 嗰句咧，我哋系笑咗佢一世嘅。 系 嗱，假设呢一刻。我俾个香口胶波成啦，咁我就会话， 你要记住喺2020年嘅1月4日晏昼嘅2:20，我俾咗一粒香口胶你。 我只会讲做乜 啊？做乜嘢啊？ 做乜嘢啊？唔得啊！电影对白真系，除非你同 唔系，如果你靓仔都 OK， 或者你两个情投意合都系嗰句，你真系情投意合都 OK， 同埋你两个人要去到嗰个 mood 先至 OK 咯。但系你平时上紧堂，大家喺个 cam lab 入边， 但系呢句嘢好唔系 好唔系人话， 好唔系人话，即系唔系人类平时会讲嘅嘢咯。我唔系特登听嘅，不过真系咁啱， 咁啱我又摆咗呢一只碟喺度， 系咯。 错就错在已被禁，欠公允倒退的押韵。哦哦，真相早已失了踪，任你作编播剧情是空洞，对话信任已断送，你喜爱谣言或中惊已看通。Tell me what did you say？靠左耳穿过右耳尖叫破碎。Tell me what did you say？ 良心一早已失去，满腹都已肥。要是暗淡世情，有日空情，你知我知佢知也知，一片茫然。神话能有如童话，人人如神话，人人人无差，人人同情。 我是你的后援会 之。 度星期六影院之傻猪二三零，少年波胜与白宝一 之，不知你有没有在听？知不知呢个节目好好听？希望你继续听。 八宝一，八宝一，这个礼拜我要你帮我啊。 又点啊，少年波胜。 咁嘅，你知新一年啊嚟到啦，新一年我都有好多愿望好想达成啊。 年轻人想啲愿望达成，咁咪勤力啲，努力啲咯。 唉，如果样样嘢话勤力啲、努力啲就达成到啊，口切严琼子都唔再系口切啦。 少年波胜，但我未见过佢努力减肥、啊， 我净系见到佢努力食嘢咯。 系啊，努力食肥牛。 系咯，但系如果以佢咁努力嚟讲，佢咁样都唔系好算肥啫。 咁都啱嘅， 系嘛？ 其实佢好瘦噶， 其实都算系咁啊。 喺肥入边佢算瘦嘅，系啦，喺瘦入边佢算肥嘅， 即系身材适中。 系啦，半肥瘦攞嚟形容 啲叉烧。 嗱，我冇咁讲 ，OK？ 好啦，好去翻少年波胜。咁你想我点帮你啊？ 你有冇嗰啲法宝咧，可以将 谂啲蜜糖喺严琼身上面？死啦！我仍然缠绕嗰个画面喺度。 唔知点解林蜜糖同我谂起第二啲嘢。 好，翻翻个剧 ，take two。少年波胜，咁我要点帮你啊？ 你有冇啲法宝咧，可以帮我即刻就可以实现到啲愿望嗰啲咩自动达成愿望嗰啲法宝啊？ 你好彩啦！哒哒哒哒哒哒，2020垂直愿望达成机。 哇！八宝一你真系有、啊，但系愿望达成机我唔明啊！2020垂直又系咩玩法呢？ 呢、這个法宝净系可以喺新年前后使用，所以就叫2020垂直愿望达成机啦。 哦， 佢可以同你实现三个愿望， 三个咁多啊？ 系啊，一次过满足你三个愿望， 好出奇喎、 啊！你话俾我知系边三个？ 嗱，第一个咧谂咗噶啦，就系、是、想要咧嗰啲 iPhone 电话最新嗰个十一代啊， 咁冇大志嘅、啊。即系如果有日阿拉丁神灯同你讲你想要啲咩，我要个电话。 电话啊，佢使乜咁容易嘅？呢份工几好做啊！ 诶，总之我要呢个愿望啊！ 好啦，咁你第二个愿望又系啲咩啊？ 第二个愿望，我希望要双人来回机票 两张， 两张， 简直同人哋嗰个抽奖系统一模一样啊！ 是啊，因为我哥都抽不到，所以我想着找你帮手双人来回机票。 那我知道你第三个愿望是什么了。 是什么？ 是超市现金券100元。 错，100元我自己都有。我第三个愿望再犀利一点，我希望口切严琼子可以减到肥成功。 少年波胜好地地做什么要他减肥啊？ 因为我望住佢都觉得，其实佢瘦咗好靓，有啲似佢话似万绮雯。佢话自己瘦嘅时候系似万绮雯。咁唔知万绮雯如果 肥咗， 就会好似口似严琼子啦。 佢而家唔系万绮雯，佢系万绮根。万绮根， 唔系万绮雯， 万绮根。12000与12000，口切严琼陪你分 呢、這个接近啊，得唔得啫？呢个愿望有冇机会达成到咧？ 少年波胜，呢三个愿望我都已经帮你打咗入个电脑入边啦，麻烦你呢度输入你嘅个人资料。登记佢就可以帮你实现你嘅愿望噶啦。 哦，要入名啊嘛，少年波胜， 身份证号码，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email 少年波星 at backupclub.com， 系咪揿 confirm 就得噶啦？ 系啊，少年波星之后个系统会 send 一个验证码俾你，然后你收到个验证码就可以等你中噶啦。 吓、啊，即系唔系一定中奖噶？ 唔系啊，由于呢个2020除夕愿望实现机实在太多人同时使用啦，佢就会帮某部分嘅人实现佢嘅愿望咋。 哦，咁点解个验证码仲未有嘅？ 由于个 server 轻机，所以你要等一阵啦。 咁要等到几时啊？ 话明2020除夕，睇怕你都要等到七年。唔系，等到年底啦，少年波城，你加油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宣布，因应武汉不明肺炎个案，本港即时启动严重应变级别。卫生防护中心话，当地群组个案可以被视为对公共卫生有重要性的新型传染病，即是不知道能够令人类致病的病原体所引致的任何传染病，由于特性或者已经改变，因此不论是不是具备在人与人之间有效地传播的能力，人类亦都会受到感染。本港至今累计录得七宗怀疑病人个案，较寻日增加两宗。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政府严阵以待，展开最严谨的措施，包括加强口岸监测等，呼吁学校和家长注意卫生。又话政府和国家卫健委有一定的沟通，有需要的话不排除派员到武汉了解，但相信暂时的沟通机制有效。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话，最重要是防疫把关和个人卫生，现阶段没有必要减少来往武汉和香港的航班和高铁班次。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话，武汉不明的肺炎个案短时间内由27宗增加到44宗，是重大的传染病事件，发展情况亮起红灯。何柏良话，有充分理由分析今次武汉不明肺炎事件涉及新型病毒，相信当地有发生怀疑涉及人传人情况，香港要当作病毒可以人传人的情况应付。何柏良话，武汉市有中科院病毒所，有不同层级生物保安设施，亦都有国家级可处理危险病毒的情况，有理由相信在24至48小时内可以找到可疑病毒。不过他话，今个月底是农历新年，内地和香港很快出现因为春运牵引的人流，如果病毒可以好易人传人，在春运期间有机会令到病毒经紧密接触和挤迫的情况下进一步扩散。台湾失事黑鹰直升机两个俗称黑盒的飞行记录仪已经完成解读，当局相信解读结果可以解答外界的疑问。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话，黑盒的资料清楚完整，呈交防务部门的资料包含雷达、航管和图表等。台北宾馆今日和明日开放，俾士兵和民众向殉职直升机人员献花、追思和致意。每一位殉职人员生平简介旁边设有白板俾民众留言致意。有人话台湾损失人才，为台湾感到难过，又话民众要感谢军方保护台湾。继日前空袭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机场，杀死伊朗革命卫队特种部队指挥官苏莱马尼之后，美军再有针对伊朗的举动。报道话，美军向巴格达北部塔吉的郊区发动空袭，据报击中两架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部队人民动员的车辆。人民动员被指同伊朗关系密切，长期接受伊朗训练和支援。 半岛电视台引述人民动员话，空袭导致六人死亡，包括救护人员，但否认车队内有高级指挥官。伊朗早前就苏莱马尼遇袭身亡，扬言会严厉报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微雨，下周中期日间温暖，星期二早晚沿岸有雾。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芜湖街，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而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龙尾喇沙利道，窝打路道去尖沙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车龙就排到去希福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彩虹道去钻石山方向近住沙田坳道一段都有啲挤塞，车龙排到近东头村。最后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长沙环道同埋东京街交界有水管紧急维修，咁而家长沙环道同埋东京街都分别有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噶。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嘅交通就比较繁忙，龙尾去到深水埗港铁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阿袁咁心急去边啊？ 冇，我个保安员证仲有几个月就到期啦，要去续证啊。 又要续证嘅咩？ 梗系啦，所有保安人员许可证要喺到期前三至六个月向警察牌照科申请续证。如果个证过咗期都仲做保安工作，持证人同埋老板都会被检控噶。咦，你个证到期未啊？ 哦，仲有三个几月，你唔使提我啦。我知最迟要喺到期前三个月去续证噶嘛。唔清楚就打你嘅电话2527-7167问多啲啦。 Rose， 你会帮自己张床啲公仔改名啊？你又会帮阿一改个咩名呢？ 叫毛毛，因为你个头有头发，睇落好似好废添，系咪啊？但冇所谓噶嘛，系咯系咯，我中意咪得咯。 Hello， 我系 Rose 何婉仪，想知道我会拣阿一定科星，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嘟嘟。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请你一个非常之大胆的嘉宾，先介绍咗先，佢叫 Rose Ho 啊，何婉仪，系啊，你好 ，Hello， 大家好， 系啦，你好担心咩？ 有少少啦， 而家十分咁惊，你有几多惊啊？ 一百分， 你系惊啲咩咧？ 你惊啲咩啊？ 我惊 孤男寡女，我哋惊 dead air 啊， 系噶， 哦，咁我哋 唔系好多嘢讲嗰啲， 我都系啊， 咁唔使惊， 系啊。我哋可以一齐唔讲嘢， 我哋 一嚟就拍关 系。哥啦，不如 咁即系得翻一个讲啦，系嘛？而家 我唔同你讲，你都唔知，原来我哋都唔中意倾偈 嘅。系倾完先 feel 到自己，原来系咁样样啊。咁阿 Rose 而家系做 model 啊嘛，可唔可以都等听众们认识一下你，即系大概做咗几耐啊？当初点样入行咁样样咧？ 我做咗几年咯，当初就系、是、即系我朋友话。即系我本身对呢行都有兴趣嘅，即系我中意拍嘢啊、演戏咁样嘅。跟住佢话你咁叫我不如试下，即系去啲 model 公司啊拍咁样啦。咁我就去咗开始我呢个行业啦。 但系你个 friend 都系做 model 嘅。 系啊。 哦，佢有冇兴趣做访问啊？ 我下次同佢讲。 我哋最叻就系拍关系，一个楞一个。但系点解话你好大胆？因为你嗰次做嘅决定都好爽快嘅。即系做 model 签约嘅决定咯，嗰次 咁嗰阵时咧就上咗去 casting 啦，咁佢见完之后咧，跟住公司啲人咧就同我讲就话，你都 OK， 咁我哋而家签约咯咁样， 跟住我就本身我就諗住啊，可唔可以翻屋企问下爹哋妈咪屋企嘅意见呢， 搬下爸妈出嚟。 爸妈知唔知你去咗 casting？ 诶，唔知啊。 O K， 系啊，因为我谂住本身即系我嗰阵时候仲读紧书嘅，就可以即系做 part time 咁样。 系。 即系见有啲朋友都接下 job， 好似几好玩啦、啊，系啊，咁样影下嘢咁样。跟住我就谂住话翻屋企考虑下先啦，但系嗰啲人就话。欸、我哋唔会咁样嘅，通常啲人上到嚟 casting 咧，就即刻签噶啦，你翻去谂就冇噶啦。咁嗰阵时咧，我就有啲有啲担心，会唔会之后冇机会咧？跟住我就签约再约咯。 你觉唔觉得自己算系都几容易被氹嘅人咧？因为佢啱啱抛咗一个，其实你都 feel 到佢系想， 佢个个都系咁讲 嘅，系啦，佢都想焗你签噶啦，咁样样。 我嗰阵时可能太细个啦，即系。就拗底，惊自己即系自己会唔会啊冇咗呢个机会，咁之后明冇可能做到呢件事咯，咁跟住就签咗啦。 哦，你再加埋佢把声，你真系觉得佢好易压。 系啊，系啊， 佢嗰把 B B 声咧。 系啊， 你嗌波胜哥哥 啊？咩啊？ 你嗌波胜哥哥啊？ 波胜哥哥，有冇字正腔圆嘅感觉啊？ 有，我知字正腔圆啊，有种 B B 嘅感觉。 可唔可以再 B B 啲？波胜哥哥 ，B B 啊？ 系啊。 我啲怕丑添， 所以我合埋咗眼唔望住你。 波胜哥哥， 系好小朋友啊把声，冇嗰啲杀晒嘅你把声一出嚟，其实你真系咩都唔使讲。 但系其实咁样系唔好噶， 点改咯？ 因为有时你明限住咗啲角色咯。 哦，但你咪有个切入点啊嘛，好似我喺啲年第一下俾咩角色你做都唔知。 喂，波胜哥哥， 你都系做啲冇对白嗰啲啦。我哋先嚟第一部分咧，第一印象嘅咁啊 ，Rose 今日喺度咧，今日俾你估一样嘢啦，就系估下我同阿一咧边个系中意踩单车嘅，而呢一个问题嘅灵感咧就源自于阿一就睇咗一个你四年前嘅访问， 四五年前啊， 2015年嘅访问啊，嗰阵时一个 系啦，就话你由荃湾踩去屯门，即系当时踩单车啦， 系 而家仲有冇踩咧？ 而家都有踩，不过转咗单车机，转咗喺屋企踩。 但嗰时系踩边条路，即系踩公路。 系啊， 哦， 佢有条路几，即系都会谂啲马路噶咯。 咁即系自己有单车嘅？ 有啊 ，road bike。 咩叫 road bike 啊 ？road bike 即系嗰啲公路单车， 唔系普通噶咋，好渣噶咋。 哇，都踩到咁远喎，大佬。 好啦，俾你估下，我同波成边个有 即系中意踩单车？ 系 啊， 你。 佢用点指逼逼嘅方法， 佢真系好出咗一， 系咪？ 佢话自己同一个15岁嘅小妹妹做紧访问， 你要唔要食雪糕？ 系，之后做完访问请你食雪糕。 好啊， 啱啱好啊嗰下， 我未食饭。 你用点指逼逼嘅方式估系阿一嘅， 系 呢个系咪你常攞嚟估嘢嘅方法嚟嘅？ 咁谂唔到嘛，咁我又唔识你哋，我点会？ 外表上有冇啲嘢你觉得踩单车嘅人应该会具备嘅嘢咧？冇都得嘅。黑啲嘅， 啲啊， 会唔会有关系？但系嗰夜晚踩单车明会咯。 哦，真系踩 几醒喎你， 系啊，呢个位又醒喎。 因为我都识个朋友好中意踩单车，系话夜晚先踩， 所以就唔黑嘅。 系啦， 咁身形上咧，你觉得踩单车系会唔会系 fit 啲咧？定系其实 好难讲啊呢样嘢。 O K， 诶，我想知啊，好少嘉宾。 系饮食噶嘛？ 哦，佢真系 O K 喎， 好嘢好嘢。 OK 喎、啊、呢、這 个，你踩个单车唔等于就会好 fit 噶、啊， 系哦， 以我嘅经验， 佢真系有经验，咁 越嚟越难俾人呃咯，你 系啊， 叻咗啦，大个咗啦， 太夸张， 好开心啊而家， 先头送份圣诞礼物俾你， 系啊， 多谢， 好啦，所以用点子冰冰嘅方法嚟做估系一， 啱唔啱啊？ 你系估啱嘅， 啱嘅， 我仲有架 road bike 喺屋企， 系、哦、你解释下 road bike 系咩啊？不如 road bike 系嗰啲公路车。即係前面耷頭嗰只， 係啦，唔係好痛㗎，我啲好渣嗰啲啊， 有個攬喺前面嗰啲， 去買餸。 咁你好似嘅， 但我見你張相又著曬單車衫，又戴曬頭盔咁樣，但係踩個菜攬車，我覺得有啲奇怪。 但你踩單車呢個係踩咗好多年啊！即係而家雖然淨係踩單車， 但其實你話踩單車，其實邊個唔係細細個開始踩啊？ 我唔係噶，我大學開始踩。 你大學開始開始？ 係啊， 係 啊。 你中學冇同個朋友踩單車咩？ 踩過一次咯， 即係一年去一次大美篤嗰啲。 我哋住嘅地方唔同啊，你住喺 新界嗰头， 系啊， 系咯，你有地方踩啊嘛， 系啊。 哦，原来系咁，唔好意思，我新界人，平时见开牛噶，唔好意思，好少出声，唔好意思。 我出嚟都要踩单车先出到嚟噶， 我见开牛。啊！今朝先饮完杯牛奶，先炸出嚟。 我屋企养嘅添啊，嗰只佢叫 Nancy 啊，只牛。 有冇种菜啊？ 咁又冇， 未去到嘅。 冇， 但单车呢个就因为系嗰时啲朋友之间，即系细个都已经会周围踩噶啦。 即系运动嚟讲咧，踩单车比较容易，比较轻松，比较舒服，相比跑步。 我同意。 你都讲， 我同意系 咪？跑步好辛苦噶 嘛，跑步辛苦， 踩单车其实好舒服咯，有风啊，跟住有啲风景都几靓。 但系你嗰种踩法系减唔到肥喎。 咁所以我而家就知道要减肥咧，唔系净系踩单车咯。 系系系， 系要加饮食。 你做到嘅而家都 会噶，做到噶，冇得唔做咯。 因为 keep 住个身形， 系啊，冇噶。 佢而家好似个小朋友， 冇人帮你执相噶，好惨噶呢个行业。 我 feel 到佢有一种 嘅自豪。真系啊，你唔好以为啊，哇！而家啲科技咁发达啊，一定有人执到好靓好瘦啦，冇噶，谂多咗啦。 好似我哋咪咯，我哋呢个节目就系女人照妖镜啊，相对嚟我哋唔执相，直接 po 出嚟。 有相嘅咩就？ 我哋会 po 相啊嘛，之后。 哦，咁都得嘅都。 佢好似扭计啊嘛。 系啊。 做乜嘢啊？ 佢喺度玩扭牌咧，喺度。 扭计，我想食淀粉真啦，冇计啦，冇得食。 真系好惨噶，你跟住要即系夜晚咧，跟住就算好攰咧，都要做运动咯。 就系单车机啦，就 系。唔系，系啊，单车机，仲有我而家有做即系跟 YouTube 咧。 系。 Coffee 讲得个嗬。 得可以。 几有用嘅 Coffee 嗰啲运动，大家都可以试下，真心好有用嘅。 冇，把声都好得意啊！好似一个细路女好老积同你讲嘢嗰种感觉， 我有跟 Coffee 学嘅，唔系个样好得意啊！大家睇唔到啊 ，Rose， 如果你自己上去 IG 揾啊 ，Rose Ho， 你又揾到佢个样咧，好得意。 揾我啦， 佢真系好得意。我哋一阵拍埋片， 开心啊！佢 跟住个小朋友，我终于醒得好似咧离开咗阿爸阿妈嘅管咧，可以出嚟玩嗰种感觉。 通物龙。 有冇啲身边嘅朋友话你好得意咧？ 冇、啊。 平时啲 friend 点样形容你咧？ 低 B。 哦，嗯。 有啲朋友话咧，未识我嘅时候就觉得我好串嘅。 系啊， 即系个样咧就觉得好串嘅，识咗就知，知我即系一听我讲嘢，知我低 B 咁样咯，就系咁。 你细个咪睇好多天使得得 B？ 诶，咁又冇，咁又冇，因为我哋唔讲嘢，冇乜好睇嘅，好似。 你细个睇咩多嘅？ 哈姆太郎。 我唔会再俾我啲小朋友睇呢个哈姆太郎。 今日真的很开心啊，听日是不是会更加开心的，哈姆太郎姨姨 他刚做的卡通片配音啊，开心啊，他 搞到新一年真的很开心啊， 哈姆太郎挺好看的、 啊、我知道继续 挺有教意义啊，挺正面女神大揭秘， 咁啊，跟住呢一个女神大揭秘就想阿 Rose 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咁你会选择一个咩嘅秘密嚟同我哋讲咧？我真系有啲期待。 我嘅秘密咧就系、是，如果咧我嗰日啦放假喺屋企唔出街咧，我系唔会刷牙噶。 咩啊？好似啲小朋友扭计，我唔刷牙嘅。 我今日可以唔使刷牙啦。 你系咪仲用紧嗰啲果汁味、提子味，定系唔知咩士多啤梨味嘅牙膏？ 咁你哋会唔会啊？系咪唔会咧？ 唔会啊！ 即是好懒咯，唔想刷牙，唔出街就。 但系会食嘢嘅。 会食嘢。 你唔会觉得个口有阵味啊？可以臭到自己都会 feel 到。夜晚会刷咯，朝早唔刷。 我即系起身嗰下，唔使见人就唔刷啦。 系啊， 好开心嘅。 唔会啊嘛，放假系休息噶嘛，仲要刷牙，仲要搽护肤品，仲要梳头，咁点叫放假呢？ 咁 OK， 如果嗰日全日冇出过街，你会唔会唔冲凉啊？ 睇咩天咯， 冬天 咯，冬天 冇出汗 嘅，可能会唔冲噶。 唔系呢个我都唔会冲嘅，如果 系咪啊？ 唉，如果喺屋企冇出过街冇出汗， 好干净噶嘛， 好低喺屋企我可以唔冲嘅， 好彩啫，唔系净得我。 系啊，你会冲咩喺屋企都？ 我点都淋一淋咯，我会唔洗头咯。 冬天好冻嘅时候， 冬天咁 你都冲凉噶？ 好冻噶， 冇出过街喎，喺屋企 喺度大小二便噶嘛。 我瞓喺张床度好似瘫几咁样瞓喺度。 食完又瞓，瞓完又食。 呢幅瘦高嚟喎，你嗰啲。 反而想知道，你平時同你即假設同另一半相處的時候，你是不是都是 BB 聲啊，或者聲啊，定係點咧？ 首先咧，我重申。嗰阵时我唔觉得我系 B B 声嘅，系你觉得啫。 我哋觉得嘅，系我哋需 系。跟住咁，你嘅相处系个性格大概系点啊？同另一半相处， 我系好乞人憎。 例如咧， 我好烦噶。我系 例如咧， 我一个叫咩占有欲好强噶。 啊，例如咧，你点样占有 欲？我唔准去 I G like 人哋啲相。 即系男定即系男定女咁得，定系其他靓 女欣就唔得。你觉得佢靓唔靓啦？唔得。 如果嗰个系佢细妹咧， 咁算细妹都 OK 嘅、啊。 如果嗰个佢阿妈都 OK 嘅， 都 OK 嘅。 佢表妹咧， 表妹都唔系咁中意。睇着唔着衫咯，唔着衫嗰啲就唔好啦。 又 IG 唔着衫啊？ 佢叫表妹啊，大佬啊！ 乜嘢啊？ 咁你做 而家好多人唔着衫噶嘛？你知道个 I G 系嘅咩？ 唔系咩？即系着好少嗰啲咧。 着唔着啦？ 咁你日常生活同你即男朋友相处系咪都系好烦嘅咧？ 我唔觉得我烦噶。 咁但系头先你话自己烦，系佢话你烦，所以你唯有咁讲。 即系我觉得我平时唔烦， 系 我就烦呢样嘢咯。 平时唔烦系即假设食嘢啦。咁你系咩都食嘅？ 我乜都食嘅。 OK， 咁发脾气啦，系好易嘅。 佢 like 完人，我咪发脾气咯。 除咗即系呢样之外，你好少发脾气嘅。 隔钟啦。 有啲咩嘢你 有啲咩会令到你发脾气？ 咩会令你嬲啊？你会忍唔住发脾气？ 佢唔理我嘅时候。 点样为之唔理你咧？你觉得？ 如果佢唔系即系唔系做紧嘢，佢都系。hea 紧嘅时候唔复我，我就觉得佢唔理我。如果翻紧工咯，即系做紧嘢，唔复我，我觉得 OK 正常。 嗯，好体贴， 系咧。 我真系觉得好似同一个小女倾偈，但好开心。 咁你发脾气嘅话，我哋要点氹你啊？ 你觉得？ 我真系觉得好似辅导紧一个小朋友咁样。咩啊？ 锡翻就得噶。 点样锡翻？ 啜啜。 即系得嘅， 得噶， 得噶，即系唔理三七廿一。 其实好易氹嘅嘛，我觉得 系 啊， 啲以前啲男朋友 咁真系嬲，你唔系真系嬲噶嘛，你扮下嬲啫，你估啫有几嬲啫？你估晒张相真系好嬲咩？咁你都喺呢啲讲下啫嘛， 使唔使个藉口等佢氹下自己啊？ 系咯， 等佢理下你咯。 下次唔好咯，就系唔好睇咁多咯，相信 真系好烦啊！ 系咪啊？ 你好 我自己觉得自己好烦噶。 你有冇谂过改善自己咧？ 冇啊。 冇。你咩星座嘅？ 水瓶。 哦。怪得知啦。 有咩咁特别啊？水瓶座。 水瓶座。 点解啊？讲嚟听下。 唔系争，我以前 我都想知水瓶座有咩唔特别咯。 喺水瓶座自己个世界，你 feel 到啦。最经典嘅有个女仔同我讲，我问佢去边度，水瓶座个女仔女朋友嚟啊。因为有闹紧交啊，冷战，跟住就打俾佢问佢你去紧边啊？去紧火星咁。 点解嘅？ 点知啊？ 知点解？ 我点知啊？我啲水瓶座咪就系咁。 点解你唔问佢嘅？ 仲想问落去咩？去到呢个位都 你就唔你明唔啱咯？你氹下佢，关心下佢啫嘛，你就唔理佢啦？你点做啦男朋友啊你？ 咁你教啊？点氹咧？佢话佢 去 火星 咁。你几时 你有冇 带 氧气樽啊？ 我陪你去啊 ，B B。你我哋你等埋我一齐去啊，咁样嘛，系咪先？点解啊？ 第二位我唔会同佢一齐拍拖嘅 星座。 星座。 但好多人水瓶座喎。 所以好多人都唔系佢女朋友咯。好简单， 几啱 呢个。 咁、 啊這個、 你觉得咩星座最好啊？ 天秤座系最好嘅。 因为 我系天秤座， 但你同翻天秤座拍， 唔系我同处女座拍拖嘅， 处女座好噶， 唔系都唔好啊，所以我第一位咯，水瓶第二咯。 你觉得水瓶座好唔好啊？ 我唔识分啊，其实我对星座冇乜话特别认识。 系咁咩性格嘅男仔你中意啊？ 我中意有爱心嘅， 男丁格尔啊， 金地 你可唔可以实际啲啊？咩叫有爱心？即系佢点样体现出嚟，你都话俾我知。 系啊，即系对其他人好唔好咯？ 咁佢 like 人哋啲相有爱心， 唔系咯，即系咸湿咯。 我覺得 like 人哋係一行一事嘅， 太大愛啦， 或者太大愛唔得，那個愛心只能夠擺喺你度。 即係可能有時有啲人咧， 富阿婆過馬路， 係啊，你又知嘅，唔係有啲真係好衰噶嘛，即係有啲可能覺得可能經過啦，即係有啲人問佢借錢搭車嗰啲咧，有啲婆婆咁樣，有啲人又好衰噶嘛，但有啲好嘅人咧就會真係會借俾佢咯， 係， 即係會幫人咯、啊。我啊，喺邊方便啊？ 咁你會唔會借錢俾個阿婆啊？ 都會噶。 哦 ，OK 啦，有愛心嘅。好啦，法官大人冇嘢問啦。我哋下一 part 啦，法官大人。 心理龍爪手。 跟住咧，我哋有个心理测验啦。呢、這、一个心理测验咧，就系、是、从嘢食方面睇下你嗰个人缘系点样样啦。咁以下咧有 A、B、C、D 四类嘅嘢食，咁啊睇下你中意食边一类型嘅嘢多啲啦。A 咧就系食嗰啲甜嘢、甜品类啊、雪糕啊、糖啊嗰啲啦。B 咧就系嗰啲好香口啊、咸咸地嗰啲，譬如薯片啊、薄饼啊、炸鸡嗰啲。C 咧就系、是、啲酸味嘅嘢，譬如嗰啲西岭鸡啊、咕噜肉嗰啲啊、酸菜鱼、 咕噜肉、 咕噜肉嘅 咕噜，你点读噶？你平时 咕噜肉 系咯，咕噜肉咯，我读咕噜 咕噜肉 ，master， 因为个写法同咕噜咕噜魔法阵一样， 咕噜肉， 你冇咩？ 我系读咕噜肉咯，咕噜肉咯， 因为咕噜咕噜都系个咕噜， 我知， 所以我系读咕噜肉啦，成。 咁你读西湾河定西湾河啊？ 咁啲人讀西灣河先嘛，但我冇聽過人哋讀咕嚕肉噶嘛，細個我細個聽咕嚕肉， 咕嚕， 所以估唔到呢個成為一個 point， 成為一個笑點。咕嚕肉同埋啲啊，就係食辣嘢，即係啲水煮魚啊、麻辣火鍋嗰啲。四樣你會揀邊樣咧？ 可唔可以揀兩樣？ 都得。 B 同 D。 O K， 即係 炸雞 嘢 同辣嘢。 同辣嘢 ，O K， 即係你會食熱浪嗰啲嘅。 唔係薯片，即係零食就普通啦，即係炸雞會開心啲。 係、辣嘅食邊啲辣嘢？ 麻辣火鍋。 好啦，阿一咧，你食咩 ？A 甜嘢 係聰明啲啊，係聰明啲啊，食甜嘢聰明啲噶。 好肥啊，甜嘢。 食甜嘢聰明啲啊！ 你好似攞去同你契女嗰啲相處， 可以同啲小朋友傾偈咁樣。肥死你啊，哥哥！肥啊！ 哦，我揀 boy 啦，我係香口甜，香口鹹鹹地嗰啲。 我逼你，你想揀其他咪揀其他咯。係、哎，我揀 boy， 做咩想逼你 咧？而 家 好啦，咁啊，究竟代表啲咩咧？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咧就會揭曉噶啦。 倦了，放鬆肩膊，整躺上睡床。倦了，放低感覺，別要講。倦了，枕邊的我。亲亲你是全与被放束缚，请释放。期望充满涌浪，成就假设跑脱。今晚床前明月光，轻抚这睡房，故事停。 梁咏琪的这一首平安夜啊，我哋见到网上面有啲人话今日我哋嘉宾 Rose Ho 把声好好听，系佢个名叫何雨儿 嚟嘅咩？ 咩啊？ 听字嚟嘅咩？ 系咩？唉，讲得出嘅咪叫听字咯。系啊，啱啱新闻翻嚟之后，继续会有呢个小妹妹喺度啊。 星期日晚由日本关西国际机场起飞，星期一朝头早降落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辗转接载郭恩前往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日本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说，飞机上有几个手提行李箱，亦都有多于一个超过一米高的大箱，但未发现有海儿。黎巴嫩政府日前接获国际刑警对郭恩的红色通缉令，预计黎巴嫩当局下星期会向郭恩发出传票，要求他接受问话。台湾失事黑鹰直升机两个俗称黑盒的飞行记录仪已经完成解读，当局相信解读结果可以解答外界的疑问。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说，黑盒的资料清楚完整，呈交防务部门的资料包括雷达、航管和图表等。台北宾馆今日同听日开放，俾士兵同民众向殉职直升机人员献花、追思和致意。每一位殉职人员生平简介旁边设有白板俾民众留言致意。有人话台湾损失人才，为台湾感到难过；又话民众要感谢军方保护台湾。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微雨，下周中期日间温暖，星期二早晚沿岸有雾。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车多，龙尾近圣德勒萨医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咧，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太子道西。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龙尾窝打路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之后提提大家咧，喺九龙湾嘅宏开道有路面重铺工程，咁由而家去到下午嘅七点，介乎林福街至到常月道嘅一段宏开道南行咧系会临时封闭，一带有交通改道安排，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啊！唔怕嘅，游游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Rose， 你会帮自己张床啲公仔改名啊？你又会帮波成改咩名呢？ 改佢叫波波，因为个头似波波。你会唔会唔开心噶？ 唔会。 系啊。Hello， 我系 Rose 何婉儿，想知道我会拣阿一定波星，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2点至4点，我是你的客户妹，嘟嘟。 今日我哋后援会嘅嘉宾请嚟一位我哋 小朋友， 非常之难捉摸嘅 5岁，今年你今年几多岁啊？ 13岁。 十三岁，十三岁唔系咁噶，十三岁而家嗰啲好成熟噶。我俾咗你得三岁嘅啫。你话你六岁啊？六岁就似啦，六岁， 六岁， 六岁嗰啲系咁样噶。 系嘅咩？ 系啊，你话你六岁啊？ 我六岁。 系啦，乖啦， 佢好配合我哋啊！老师快啲完。 见你哋咁开心，配合下咯。 食唔食鸡蛋仔啊？ 有咩？ 冇啊， 冇啊，问下佢咋？好少见到身边啲人咁开心啊，系嘛？嗱，今日我哋嘅嘉宾咧系阿 Rose Ho 啊，何婉仪嘅。咁啊，我哋玩一个心理测验啦。咁就系啊，以下咧 A、B、C、D 四种类型嘅嘢食，你会中意边样多啲咧？A 咧就是甜嘢 ，B 啊就是嗰啲咸咸地啊热气嘢嗰啲啦 ，C 咧就是酸嘢，同埋 D 咧就是辣嘢。咁我一就拣甜嘢噶啦。咁啊阿 Rose 咧就会拣 B 同埋 Dog。咁我都系拣 Boy 嘅。咁我哋就讲下究竟代表啲咩啦？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拣咗中意食酸嘢嘅朋友，代表你平时对自己要求非常之高，仲会经常要求自己将啲嘢做到最好。可以话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咁今日拣咗中意食甜嘢啦、咸嘢啦，又或者是辣嘢嘅朋友，又代表紧你一啲咩性格呢？ 心理龙爪手。 嗱，讲下一个先啦。 系 中意食甜嘢啊，就话、哦、研究指出，甜嘅嘢食会令人中枢神经放松，个性相对比较温和，所以你人缘系好啲嘅。话你 系系，我系啊。 阿 Lucy 讲咪就系相处咗， 嗯，睇得出噶， 睇得出噶， 嗯， 系，听日一定会好啲， 好正面积极 啊。 好啦，咁跟住 boy 啦，就系我同阿 Lucy 都有拣嘅，食嗰啲咸咸地啊、炸嘢嗰啲咧， 代表个人喊， 好胜心强，好唔觉喎。 错嘅，唔准。 你好胜心强唔强？ 好胜心即系一定要赢嗰啲， 系啊， 唔强噶，冇随和，冇所谓。 咁、okay, 如果我假设你同男朋友嗌交嘅话，咁你系会认输嗰啲嚟？ 我会啊。 哦，咁真系。 咁你闹交闹到某个位好攰，唔想闹明唔闹咯。 咁系点样噶？ 佢攰先。 得，我输，我输，我输。 咁冇嘢咯。 即系你系 咁冇嘢系啊， 咁冇嘢咯，咁冇嘢咯， 冇嘢咯。 你明点解同水瓶座有时候我都捉摸唔到？佢居然冇嘢咯，都唔知系咪真系冇嘢？ 你咁认真，好难拍拖噶、哦。 我对爱情好认真嘅，大佬。 唔系啊，即系你闹交咁认真，咁唔得噶，失散眼啫。你样样嘢都可以咬噶，其实唔系咩？ 佢嘅逻辑咧 系有种奇特喺度。 你又不知道哪裡出錯，但是整條算式是有問題的。 但他又說得通的，好像的。你有沒有跟你男朋友說過其實鬧架不需要這麼認真？ 當然不會啦，我有演技的嘛，我會扮得很認真的。 那不就是咯， 扮得很認真，但我有時覺得鬧到這個位置不可以再爭下去了，再爭下去沒有了，那就不爭了。 咁你明显啲男仔好认真对待，你原来唔系，但你有冇话俾佢听？咁所以咪捉摸唔到。 得 boy 完咗啦，已经。 好，我哋去 dog 啦，就系咧，中意食辣嘢咧，代表你个人咧系有挑战嘅精神，唔会甘于平凡噶。 咁表面嘅你个心理， 你唔系我出噶嘛，搵翻嚟嘅。 你同意吗？ 唔同意。 O K， 点解咧？ 先论述。 因为食辣嘢系纯粹佢好食咯。 你呢个唔表面， 你 喂啊乜嘢啊？点会因为你中意食乜嘢就有咩性格噶？ 我而家想拎咩？我拎接凳嗰个咧，年狗嗰个啊，亮剑啊！ 因为好食就想食咯，就系咁简单咯。 心理测验嗰样嘢系在于反映你个性格啫，佢唔会 咁噶。 唔系你有权话佢唔准嘅， 准吗？你哋觉得？ 唔系问下啫， 我哋做另外一个心理测验好嘅， 嚟， 好啦。咁假设你同你另一半嗌交 ，A 你会选择原谅佢，定系 B 选择唔原谅佢咧？ 闹咩交先？ 假设呢一刻你觉得你会原谅，冇嘅，即系普通嗰啲嗌交系啦，你会拣原谅定原谅？ 咁梗系原谅啦。 好嘅，咁即系代表你一个原谅人嘅人咯。 好准喎 ，OK 喎， 系咪要呢啲啊？ 準 的一啲都唔表面，好有深度， 好简单直接。 你咪唔玩啲心理测验嗰啲啊？所以平时唔睇嘅， 少噶， 细个都冇嘅。 但你真系会得准嘅咩？即系好似点解我唔会话特别研究星座啊，或者心理测验 嗰啲，算命嗰啲会唔会？ 咁 时辰八字嗰啲冇嘅，生肖都冇嘅， 準嘅咩？我覺得唔準，我覺得每個人都唔同嘅喎。即係你試咧，細個睇嗰啲新潮咧，所謂屬乜嘢，跟住嗰個性格就點啦。即係你會諗一諗，哇！我成班同學都係屬嗰樣嘢嘅喎，咁你成班同學同一個性格， 所以咪有一個廢青咯。所以咪有 成代都係啦，全部同一個生肖啊！ 呢啲咪叫嗰啲咩 generation gap 係啊？ 係咩？ 係啊！而家即係講生肖 gap。 你會成代人都係咁嘅性格嘅嘛？個個人都唔同噶嘛。 你又有道理， 有道理嘅。咁你話信啲咩？即係我哋一般人所謂嗰啲星座啊、生肖算命， 即係你好唔迷信嘅個人。 唔迷信， 唔算迷信 啦。 OK， 你好科學頭腦嘅。 咁又唔係嘅，其實 即係你覺得自己係咩都唔知道，咩都唔理咁啊？問我過一世就算。 唔係話我唔認同喎，法官大人。 真係話個廢青。 我唔認同咯。 好啦， 我覺得人與人相處係感覺噶嘛。 係， 唔係我講緊個性格嘅問題。 相處噶嘛，咁你同佢相處，你覺得佢係咁？即系我同你相处，我唔会因为你系咩生肖啊、咩星座而去，即系个先入为主咗你先噶嘛。 但佢好似唔系答紧你个问题，但系佢讲嘅嘢又冇错， 系咯，好似所以， 即系我觉得系应该靠相处咯。嗰个人系点样，而你觉得佢系咁样，而唔系靠其他嘢、 所以地心吸力就出现咗， 系啦，啲鬼苹果会跌落地咯， 就万有引力，人同人之间都有啲引力。 有时你会觉得系我哋唔明白你，而唔系你唔明白人哋咧， 即系个世界唔明白你多于你。 冇、啊，我讲啲嘢点会唔明啊？我讲事实啫，你哋唔明咩？ 唔系。 哎呀！ 好欢乐啊！呢一集好耐冇做过咁欢乐嘅访问、 好似唔使用脑咁样呢个访问， 好开心啊！同你倾得， 有冇试过男朋友系完全或者有男仔系完全唔明你讲啲咩噶？ 点会啊？ 我话你知呢度有两个， 就系有两个 咯，就系两个咯，所以我哋唔会系佢男朋友啦。啊， 同佢食一餐饭可以呕半桶血出嚟。 同你寫餐飯應該獲益良多啊！我覺得。 OK， 我想問一個好哲理嘅問題，喺你嘅人生入邊有冇啲咩嘅座右銘啊？ 我覺得好多嘢都係係你嘅就你嘅， 唔係你嘅就唔係你嘅。 即係有時可能你會可能即係人一定好多失敗啊挫折噶啦，即係好想你會好多時你想要嘅嘢都。即系未得到啊！但系可能即系唔好咁容易放弃咯，即系努力啲咯，可能有一日就会系你嘅咧。 嗯， 多加啲海浪声系好。 佢真系好似一个好老实嘅小朋友，讲紧呢一啲嘢。 明咗嗬？ 明 呢个真 系 真 系 明， 你嘅 系咪啦？ 唔系你嘅， 系明就明，唔明就唔明噶啦。 唔系你嘅就唔系你，但系你呢一刻唔可以放弃，因为迟早系你。 系 啊，可能。边个知啫？冇人知噶嘛。 唉，你又啱。 系啊。 好，我哋下 part 啦，我哋。 好。 女神实验。 嗱，跟住呢一 part 啦，我都好有兴趣，我对佢所有嘅答案都有好有兴趣嘅。究竟啊，呢个情景就系2020年，如果你能够可以一定完成到三件事，即系你可以理解为有三个愿望可以达成，你希望系啲咩咧？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自己拼音啦， 自己拼音啦，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呢个最想嘅， 嗯 ，OK， 跟住第二个啦， 第二个下台，嘟嘟下台， 第三样咧， 希望世界和平，多谢， 好嘢， 多谢大家， 有啲自私少少嘅谂法咧。 好啦，而家突然之间神德话你有多三个愿望喎， 你嗰啲已经搞掂啦， 系啦，解决晒啦，可以 啲自私少少，即系例如出年可以瘦啲啊，聪明啲啊，可以同哈姆太郎食饭啊嗰啲。 我希望可以努力工作，唔好放弃。 系，咁你努力工作想得到啲咩？ 其实你努力工作咧系唔需要祈求嘅，你自己做就得噶啦。 所以个总之努力工作，你想要乜嘢？ 呢行好被动噶，唔系话你想做就做噶。 系、啊，又啱。 俾人拣嘅，全部 即系多啲工作啦， 多啲工作咁系、 好啦，咁第二个愿望咧？ 第二个啊，我希望头发长啲咯。 可唔可以？ 呢个我俾佢讲， 可唔可以形容史上呢个系最冇脑嘅访问？ 但亦都系 唔知讲得啲乜嘢， 但系好欢乐， 好开心。 我真系话好开心。 咩话自私啲嘅？ 系 好自私。自私其实你唔剪啲头发就会长噶啦。 长快啲啊、 oh, ！OK， yeah， you're right。 好辛苦啊，留长头发。 有一日阿拉丁神灯喺你面出现，可以实现呢个愿望。我希望啲头发长快啲。 非常之咩地步咧？ 要去到边啊？拖地 边度咧？个 腰咯。 哦、oh, ，OK。点解？ 心口咯。 点解嘅？ 我想长头发咯。 个原因有冇特别嘅原因？ 冇噶。 系靓啲都好啊。 靓啲都好。佢话佢哀你，佢哀你俾个原因佢。 你话我 你好心啦，你俾个原因我。 做好心。我想靓啲都好啊，我都明啊。 靓啲。 多谢你，多谢你施舍。 最后一个愿望，我求下你答我。我嘅愿望就系你答我嘢。 我答咗啦。 唔系你两个就努力工作。 你想我答啲咩啦？你讲咩我听啊？ 你冇乜願望，即 冇乜願望。 其實冇乜願望，乜你可 撇除嗰啲即係社會氣氛嘢， 社會訴求嗰啲之外， 有冇啲即係好個人 個人嘅嘢想達成？ 即係例如 一定要關於我噶， 可以唔使 屋企人咧？ 哦，你可以許個願俾媽咪嘅，係 啊， 係啊，都得噶。 希望屋企人身體健康，又唔得。 我冇啊！ 你咩事啊？ 我冇阻止你，我冇阻止你，我真係覺得呢個答案非常之有趣啫。好好好好好。 佢发脾气啊！但我冇得锡佢一啖。佢啱啱嘟嘴 啊！唔好咁啦， 快啦，快啦，转头俾 咗又唔得。 唔系转头俾朱古力你食好冇？ 唔食啊？ 点解啊？ 炸鸡啊！ 你有冇炸鸡俾佢？ 我有葡挞啊，要唔要喺出边 食葡挞？ 有印尼捞面喎。 唔使啊，多谢。 鱼蛋？ 我唔使啦。 今晚想食咩啊？有冇啊？ 今晚啊？一阵先算啦，做完嘢先好唔好？ 好，带个女啦，带个女。 恭喜思阳， 好啦，送礼物俾你啦，我哋 系啊系啊，系 啊， 啊，你中意咩礼物啊？毛毛嘅礼物系咪？ 系啊。 OK， 即系例如系 你储开啲咩毛毛嘅礼物？ 冇噶， 你个手袋咁样， 纯粹觉得得意咯。 唔系 OK， 呢个真系、OK。 如果男朋友好多毛咧， 系啦，啲手毛、 手毛啊、脚毛啊，成块面都系须。 男朋友唔需要话特别多毛嘢， 系，但你又中意捋嗰啲即系毛毛嘢咁样。 系啊，好滑， 系 好好摸咁咯。 OK。咁你收禮物係咪就係呢啲就一定中意噶？即係無論實 唔 實用都好。 唔知㗎，睇下咩先咯。 嚇、 啊，有冇收？其實係嗰下睇第一眼覺得啊，我中意，咁、 啊、 就中意啦。 我覺得意咯。 所以冇一個準則嘅。 冇啊。 你收過你覺得最冇用或者你最唔中意嘅禮物係咩？ 公仔面，聖誕聯歡會咧、啊，有啲人乜都有，啲係公仔面啊嘛。係、 啊。 A4 紙都見過。你收过未？ 我收过， 真系噶， 我收过杰士德添， 我收过地拖啊， 几实用喎、 啊！你唔好带我哋啊，细路女， 我哋狗粮都出现过啊， 送个拖板俾人啊，万能插都送过你，好啦，无多嘅礼物， 好啦，睇下有冇眼缘， 你先啦、啊，你先啦、啊，今日好似氹细路女咁，好攰啊， 都几开心啊， 转头有家长接放学。 好啦，我呢个毛咧，毛神神嘅嘢咧， 你呢个毛， 其实呢个好实用嘅， 系系系， 因为今日认识之前未知系点样样喎。咁啊，呢个实用在咧就系、是、呢个毛毛咧系嗰啲可以落妆嗰啲嘅， 哦， 系啦，呢啲咧咁冇 咯，人哋攞送 sample 咁、哦、 样，唔系啊，得买一个啱用先，唔好嘥啊嘛，系啦，咁啊，你有时要化妆做嘢， 系啊，好得意啊， 好得好得意啊，呢、這个。 就捽 快，系啦，可以去角，系、 哦、 啦，有 多谢， 系啦，嗰啲唔知去角质层嗰啲咁 样， 有限嘅日文，我觉得。 你使唔使打开嚟摸下舒唔舒服？ 系啊，感觉 要开噶，开咗就要用噶 咯。你可以唔开住嘅， 可以唔开， 系啊，你留翻住。 我到我嗰个啦， 好啦， 我嗰个都系清洁用嘅嘢嚟噶，但系好 地拖， 唔好即系地拖。 如果真系送地拖俾你，你会点、 哎？ 你转头拎支地拖去新界。 OK 噶，我 OK 噶， 魔女宅急便咁 样都可以。 好、 OK ， 我送呢个公仔。 哇哇， 好似龙猫嗰啲公仔，我唔知啊。但其实咧，点解佢一个实用嘅嘢嚟咧？其实就系冲凉嗰啲，俾你捽嘅。 你好夹啊！你两个 呢个系俾你， 你哋好衬喎！ 嗱，佢一个兔仔形状嘅公仔嚟嘅，但系佢啲毛咧系俾你捽住。系啊，沖涼嘅時候好好舒服，我覺得。 多謝。 但佢個樣子有啲 creepy 咁樣。 嚇、啊，唔係，我覺得好得意。 紅色咁樣， 好好得意啊！同埋我覺得送俾一個細路女，佢一定會好開心，好中意呢個，係咪？ 多謝。 你有冇中意呢個？ 中意，全部都中意，多謝你哋。 好啦，但要揀一個贏喎。兩個要揀一個贏，你會揀邊個咧？ 冇所謂。 有兩個局。 呢、這個。 哦，公仔係啊，都估到。係啊，中意呢個攬住瞓，可能佢唔可以沖涼啊！呢、這個 呢個俾你沖涼㗎，記住沖涼啊！ 你有冇攬住公仔瞓覺㗎？ 又唔係攞啲毛嚟沖涼㗎？ 咪用另外 嗰啲，係係係 咯。 你有冇攬住公仔瞓覺嗰啲？ 會㗎。 有幾多隻咧？你 好多隻。 有冇名啊？幫佢哋改名。 有啊，你有知嘅。 係、hey, 我都有嘛。 有冇個 standard 㗎？即係邊類型嘅公仔？ 係野食名啊，定係咩嗰啲？ 佢哋有咩特徵就改咩名咯。 咁我呢只公仔你要改咩名？ 梁梁毛 毛毛毛。你屋企仲有啲咩公仔？我想知道，同埋有啲咩名咧？佢哋大概 佢啊， 系啊， 你可能一只叫嘟嘟。 系点解叫嘟嘟？因为 嘟嘟因为佢个嘴系嘟起嘅咯。 仲有咧，仲有咧，仲有咧。 跟住叫白白。 白白，因为白色嘅。 系有人你咁知。 唔系，因为其实改名嚟都系嗰啲套路嘅。 系啊，因为咁样咯，因为佢有咩特别就改咩名咯。 有冇声俾佢哋噶？同佢哋倾偈。 都系我扮嘅声咯。 诶，当然啦，唔好佢自己识讲咩。当然你扮啦。 即系唔会只只唔同声嘅。 哦，你试下，你试下，而家要同呢只，你帮佢改毛毛 毛毛 同 毛， 系啦。 Hello， 大家好，叫毛毛啊。 好啦，你同毛毛同大家讲拜拜啊。 拜拜。 你话拜拜波成哥哥， 拜拜波成哥哥， 拜拜一叔叔啊， 拜拜一叔叔， 好啦， 就系咁， 放学啦， 好嘢， 放学啦，可唔可以喺今次嘅访问最尾同我起嗰、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啦，够钟放学啦， 系啦， 校车到啦， 何小朋友嘅家长已经喺门口啦，咁样你可以出去啦，拜拜。 着你，我没法了解实现什么。无疑问你与我双方都肯定有了最佳的答案，分担时间多准确，最了解一个。 卫斯新歌了解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亮形容，武汉不明肺炎个案短时间内由27宗增加到44宗，是重大的传染病事件，发展情况亮起红灯。何柏亮说，有充分理由分析今次武汉不明肺炎事件涉及新型病毒，相信当地有发生怀疑涉及人传人的情况，香港要当作病毒可以人传人的情况应付。何柏亮说，武汉市有中科院病毒所，有不同层级生物保安设施，亦都有国家级可处理危险病毒的情况，有理由相信在24至48小时内可以找到可疑病毒。不过他说，今个月底是农历新年，内地和香港很快出现因为春运牵引的人流，如果病毒可以好易人传人，在春运期间有机会令到病毒经紧密接触和挤迫的情况下进一步扩散。政务司司长张建宗下星期五将会联同多名局长约见全体新一届区议员。张建宗说，每届区议会开始，当局都会透过这种做法介绍区议会运作和探讨合作空间，认为是沟通的开始，期望届时有多些议员出席。公民党全体区议员已经决定不会出席会面，形容活动是张建宗主持的单向式训话场合，要求政府官员应邀出席各个区议会的会议，接受区议员质询。元朗民主派31名区议员昨日已经表明拒绝张建宗邀请出席新一届区议员简介会，他们质疑张建宗同一时间约见全港18区共400多位区议员，并非有心和有诚意听取意见。观塘绕道西行线丽港城对开发生三车相撞意外，三人受伤。事发在朝早近十点，意外涉及一架载有防暴警察的警方小巴和两部的士，其中一名的士司机和两名女乘客受伤，要送院治理，现场交通受阻。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成千上万民众游行，悼念在国际机场被美军空袭杀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属下组织圣城旅的指挥官苏莱马尼，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副指挥官。游行从巴格达一个什叶派朝圣区出发，前往政府和外交部门所在的大楼，现场稍后举行国家级丧礼。大部分参与者着住黑色衫，挥动伊拉克国旗和代表圣城旅的旗帜，高叫美国死亡等的口号。苏莱马尼早前联同人民动员成员坐车离开巴格达国际机场的时候遭遇美军袭击，伊朗指责美方行动是国际恐怖主义行为，扬言严厉报复。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杀死苏莱马尼是为了停止战争，不是发动战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微雨，下周中期日间温暖，星期二早晚沿岸有雾。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华润大厦，西行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系大致正常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开嘅弯位。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渣华道近住琴行街系多车，龙尾去到电厂街。在九龙方面最挤塞的就是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那段一路车龙就排到去圣德勒撒医院。窝打老道回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都是挤塞，龙尾去到圣座智大厦。反方向出去尖沙咀，由界限街那里开始是车多挤塞，龙尾排回去希福道。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是挤塞，龙尾去到九龙医院。洗衣街出去亚街老街都是车多挤塞，龙尾界限街。弥敦道介乎亚街老街和太子道西这一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挤塞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排到去何文田港铁站对开。最后有两宗的工程提一提大家，就是在深水埗的长沙环道，应该是长沙环的长沙环道和东京街交界有水管急修工程，现在一带车多，去美孚方向沿着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深水埗港铁站。另外就是九龙湾的宏开道要做路面重铺工程，由现在直至到晚上的七点钟，介乎林福街至到常月道的一段宏开道南行线将会临时封闭的，一带会有改道措施，驾车朋友经过的时候请特别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回顾二零一九年日本乐坛，每首歌都代表每位歌手嘅心血。歌手不同作品，穿插动人旋律。新旧交替，煲入令和回顾平成之作，震荡日本乐坛三百六十五日，回顾过去，踏出未来。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白月号，追踪日本年度大热之巨匠。 想约朋友去郊外玩，记住大自然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去郊外玩，只是将垃圾抌入垃圾桶是不够的，因为剩下的垃圾会影响野生动物的习性，又会被风吹到周围都是。一起帮下大自然这位好朋友，识拣一定是自备可以重用的餐具、水樽和毛巾，在源头减废，还要自己垃圾自己带走。 彭爷爷，监制话玩玩星期天有新主持加盟啊！ 阿蔡敬文，边个批准佢加盟啊？咩人嚟噶 吓？话同你有九成半熟，一齐做过节目，有两个女，啱晒数啊！ 讲咁耐即系边个啫？ 咪系我咯，侯嘉明啊，彭爷爷。 哎呀，你终于回头是岸翻嚟啦！你几时翻工啊？ 星期日朝早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 蔡敬文、侯嘉明、赵丽如、李美Chan， 玩玩星期天。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为你介绍 So Jazz。超峰安仔之后，轮到 See All Star 嘅 Jace 推出佢嘅 solo 作品。呢首歌其实早喺四年前已经写好噶啦，关于接近一个情绪低落嘅女仔，佢嘅故事。作曲 Soul Jace， 填词 Oscar。 Now, 或者吸引，偏却又会称呼你想问， 編曲有 Fergus Child， 監製阿簡，加上 So Jays。 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有 So Jays Bounce Back。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香港電台第二台，二台院線， 用十年换十年打十个，今个星期找来叶问系列电影导演讲下创作心路历程。 二台院线由我叶伟顺，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拜拜。 下昼时间3:40啊，播报天气啊，唔该， 气温都系21度啊，相对湿度系76%，呢个紫外线指数咧，截至晏昼3点啊，系3嘅，强度属于中等。 好啦，有一啲嘅巴打同斯打就问咧，做咩到而家都仲未 post 啊 ？Wolves Hall 嘅照片，咁、 啊、 我哋转头就会 post 啊，系我哋先要留意欣赏佢美妙嘅星猴。 同埋佢嗰个有趣嘅性格。 Hello， 阿一哥哥，哇，我扮唔到。 阿一哥哥， 阿一哥哥， 阿成哥哥，希望世界和平。长命80岁，希望啲头发长啲。 你把声系家应嚟噶， 系， 因为沙声嘅 MK 妹， 有啲沙声喺度， 一听就知食咗好多年。 热气嘢， 热气嘢。 一睇嘉莹，你就知道食食热气啊！ 估到你啦， 啲热气，啲热气嘢啊，热气到出烟噶、啊， 你就知啦。好啦，今个礼拜推介啲咩？听下先啦。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啊，推介你同你嘅另一半去旅行。咁啊，当然啦，去呢啲旅行咧，一定做得多嘅，使鬼你推介咩？但今次呢个推介有啲唔同嘅，就系推介你带你嘅另一半嘅同时咧，最好带埋你啲 friend 一齐去，带埋你啲兄弟啊。嗱，并唔系咧一齐 double dating 啊 ，triple dating 啊，而系纯粹带你嘅兄弟。而佢哋唔带女朋友，但系你就带你嘅另一半去。点解有呢个谂法呢？就系、是、最近师兄祠堂嘅 Expandia 呢个环节咧，带咗一师嫂去旅行啊！玩就当然一齐玩，玩得开心啦。但系翻嚟之后咧，一啲赛后检讨啊，都非常之重要嘅。同咩人检讨呢？就当然同阿斌师兄、凌师兄就检讨一下，究竟佢哋眼中啊一师嫂系点啦？咁究竟系好系坏呢？当然啦，我调教出嚟嘅嘢又点会系差呢？所以今个星期啊，笨读兵团就系推介你带你嘅另一半同你嘅兄弟一齐去旅行啦。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真的很想知道。 Sorry 啊，卖个广告。 哦，系、哦、 收到可靠的消息。 系咩？ 阵间4点钟。 哦，四点，我以为已经有先。 未，应该未有。你睇一睇。 4点钟同人争饭食啊！你哋4点钟。 唔系，边个寻常事嚟啊？我哋、 哦、 你师兄喉糖 系咯， 俾人一食就食咗啦。人哋4个，我哋得3粒。 有个冇得食添啊！ 系啊，仲多咗个出嚟，你都唔够分。 系啦、啊，诶，转头四点钟咧，喺师兄祠堂嘅 page 嗰度咧，就应该会出我同阿一师嫂嗰段嘅旅行片段啦。 都几期待啊吓！ 系啦，几好玩嘅。 系 CHING 中文字祠堂啊嘛。 系啦，包你一定笑，唔笑嘅话俾钱你买红枣。 我琴日轻轻睇咗少少咧，佢哋嗰啲访问啫。嗱，你谂下访问， 哦，你睇访问嘅， 系因为我睇阿斌话叫我望下，即系嗰啲 flow 个人嘢觉得点样样咁样样。 系啊，专业啊，波哥，唔系啊， 唔系啊，我都系净系识出声啊。斌哥艺术方面先专业。 寻日阿斌有一句啊，即系题外话啦，做咩无啦啦提起呢句咧？就系我哋喺度，即系有啲 graphic design 嘅嘢啦。嗱，其实严格嚟讲都唔叫 graphic design 嘅，只不过我哋后期制作嘅时候会加一啲可能爆出嚟嘅字眼啊，或者爆出嚟嘅字句，令到个画面好似即系多啲嘢睇咁样啦。阿斌话：我读 arts 噶嘛，我美术攞高分嘅以前， 唔系佢嗰句嘢 我做唔到佢嗰种嘅神 水。佢先系有好多嗰啲摸下自己个头啊，拧下头啊， 谂咗好耐啊。 嗱，如果你哋三个都讲得出话 OK 嘅 ，OK， 我俾你过。即系佢讲咗呢啲先嘅， 讲咗呢啲先 嘅，好认真嘅。 系啦， 跟住讲到咁上咧，就话嗱，即系以我由细到大嗰个艺术嘅造诣嚟嘅，佢系用咗艺术嘅造诣呢四个字。 耶 呢个艺术嘅造诣咧，我真系接受唔到噶。 我哋三个有自己嘅说话噶， 好有趣嘅、啊。你听落好似想闹噶，唔系佢哋好好笑嘅、 啊。好唔好玩啊，师兄祠堂？ 好好玩啊！ 有冇兴趣啊？ 有啊，几时收人啊？就系咁，跟住咧嗱，讲翻 点咁赞人啊？我哋 唔系叫争，主动同被动你要分清楚。啱啱嗰个好明显唔系被动啊！你哋嗱咁咧。我睇佢两个啲单头访问，平时其实你睇单头访问冇咩睇，老实讲，因为坐定定冇嘢啊嘛，又冇爆嗰啲嘢出嚟啊，你知斌哥知唔会加咁多嘢，嗰一同我画面唔和谐啊，但系咧嗰段大概可能五分钟到啦，睇嗰段系几好睇，系有嘢听 的。你有睇阿玲嗰条噶嘛？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港台阿玲喎， 系啊，唔系 商台阿玲，成日都要搞呢个， 成日都要讲清楚。港台阿玲，跟住点解咁问咧？ 你觉得？啊！俾几多分呢？你作为一个影评人啊， 哦， 系啊，系网络影片嘅影评人 ，我呢都可以做二台院士， 二台 收唔收人啊？我又觉得 我哋啲下线啊，我要二台下线，二台下线啊， 下线啊！我觉得系零嗰、那个。如果你十分嚟讲咧，我谂系。六至七分左右嘅，系啦。咁的而且确佢冇一啲好， 佢唔系嗰种嘻嘻含含嘅， 系啦，唔系嘻嘻含含嗰啲。咁啊，系佢同阿妈嘅嗰啲相处啦。 因为佢系另外一个嘅风味嚟嘅， 同埋系佢哋嗰一晚嗰个 topic 嘻嘻含含啫。 哦，系 系啦。但我觉得阿即系阿凌师母系好抢镜嘅，我觉得 系， 即系佢嗰种喂你啊，有啲阿 O， 你后生应该就阿 O 咁样，我觉得。系啦，我觉得佢妈咪嗰、那个、那个 character 好出，好好睇啦。 系 啦，我觉得呢、這个系啦。咁但系点解会有六至七分，就系有啲位唔知点解啦。即系譬如要佢妈咪突然间揾路咁样样咧。 哦， 系啦，嗰啲 灵王系有呢啲 pat pat 嘢噶。 系啦，我都同佢讲嘅，系啦。咁但系呢、這个阿一呢、這个好期待嘅，我唔知点解摆中间 视片啦。你我哋有视片嘅视片大会嘅其中一员波成 都叫睇过下。我会觉得去到九嘅应该 九 系啊，应该去到九嘅， 做到成只狗咁。 我都知睇到，我净系唔好话咩啦，唔好话视片啊，我净系睇你啲花絮啊。你之前喺台湾，你仲喺台湾嘅时候，你已经 send 俾我睇玩机龙游戏嗰啲嘛，我都已经笑到，我已经笑到哇！你呢啲都咁样啦。 去翻正题先吓， 系正题。 系啊，总之卖完广告啦， 系啊。 咁啊，转头四点钟啊。师兄祠堂的 Facebook page 那里是可以看到的，那么除了 like 师兄祠堂的 Facebook page 之外，就 like and share 那条片，那么同时也都可以即是叫做 like 我们后援会的 Facebook 的、哎、 几怕你忘记 都要 我想着都播一句喂顺手明明这个节目是我写后援会、 哎、我好识做的这些位 顺手 like 是不是、哎、我在这里、 哎、 啲人话想睇 Rose Ho 张相，你 like 下。哎，我学你哋，去到几多个 like 我就 post Rose Ho 张相出嚟先。 但系冇嗰个作用，因为人哋直接去 Rose Ho 嗰度睇咯，做咩要嚟你呢度睇咧？ 俾面啦，系咁意啊。 讲下个后援会个 Facebook page 系咩啊？ search 我是你的后援会，不如下次试下用后援会的 page upload 师兄前嗰条片， 谷嗰啲人过嚟 啊！两边 like 下啦， 两边 like 下啦， 食艰难啊！ 都系二台嘅， 都系咁嘅制啫， 都系阿爷嘅嘢，咪先？ 系咯， 都系公鸡嘢， 阿公嘅， 咪咯 ？like 埋香港电台第二台 ，like 埋 Give Me Five 咯 ，like 埋寻常事认真做 ，like 埋二台院线啊！今晚周末有情人啊 ，Weekend Love Lab 啊嘛，我哋有听噶， 系啊， 好啦，入正题啦，仲未入正题。正题， 正题，正题，正题， 就系咧，即系一系有一晚咧，就、我哋三个啦，唔好话边个啦 ，OK？ 我总有三个人， 我三个人啦， 系 有啲感情嘅烦恼啊，系啦，咁你知道我哋就即系两点钟呢几日嘅事嚟嘅，两点钟就大家揸车就去阿何少，即系又或者花名何喊嘅 studio 嗰度做嘢啦 ，OK？ 咁然后咧就喺车上面咧就无啦啦三个男人咧就 deep talk 咯， 系 就讨论一啲即系。人生嘅计划啊，感情线上啊， 边个撩起讲先啊？ 眼泪，而家点唱添？ 边个撩起讲先？ 唔好提啦，好醒嘅我啲口好密啊， 失败咗。 系啦，咁然后咧就烧到去我嗰笪啦。 哦 ，OK， 咁啊，好明显就唔系佢撩起啦，识得讲笑去你嗰笪，二分一机会。 可唔可以三个人？我攞得出嚟讲都唔系我噶啦 ，OK？ 系啦。 咁然后阿斌咧就话过咗今次嘅旅程之后咧，即咁喺师兄祠堂个咪前都冇讲嘅。佢话觉得啊、一丝数咧，或者陈杏如啊，把口系对我衰嘅， 系， 但暗马底系啊，佢又唔系话用几锡我嘅，佢话唔系用锡呢个 terms 嘅，即系。嗱，爱呢个咧又老土咗，又或者即系肉麻咗啲。 总之佢中意同你嗰种相处 系啦， 即系如果你突然间你两个好 sweet 咁样样咧，佢同你应该都会周身唔自在嘅。 唔系讲个相处关系啊，而系佢底蕴里系几锡我同几爱我咯。 哦， 系啦，应该咁理解啦，直接啲啦，虽然肉麻咗啲， 系都 OK。 系啦，咁然后就话。是相处咗，即系你嘅兄弟睇咗呢个人，然后有呢个 comment 之后咧，你系会忽然有一种啊，你两个有感情烦恼，我而家几好，你有一下嘅尖尖嘅， 系 咁，所以而且咧，再加上咧，如果你同佢去嘅时候，再加埋两个兄弟啦，当然 系 佢沿路同你拍片咧，呢、这个行为我又觉得呢条片系留翻嚟做纪念，又或者假设有日结婚啦，真系 系。 Touch 讲句结婚啦 ，OK， 一个唔好彩 系咧，一个唔好彩 结婚啦， 结婚啦。咁你攞翻条片喺嗰个叫做婚礼上面播，我觉得系比起成长片段系感动得多嘅， 哦、 因为真系你两个系一个 系呢个关系嘅成长。 系啦，即系等于有啲人咧系会影 pre-wedding 要带埋嗰个摄影师去啦，咁但系佢影 pre-wedding 系真系一个即系有个目的系啊，我哋要做呢样嘢，做呢样嘢。而不是去玩的嘛，但我哋捞了很多玩的画面啊，一些情节啊，我哋日常生活的沟通啊嘛。但 let's say 可能很多的、新人他哋嘅影片一定就是哦，真的要去影相嘅，咁系有不同的嘛。就是如果你捞了很多玩的画面，你的兄弟了解了佢多啲， 好真实的， 好真实嘅相处，再加上如果有日你嗌交的时候，你的兄弟懂得帮你解决啊嘛件事。 啊 ，OK 嘅，所以我觉得是无论是。佢嘅即系你嘅另一半带姊妹同你一齐去旅行又好啊，或者你同你啲兄弟带埋佢去旅行都好咧，我觉得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即系试下啲咁嘅 combination 咧，我觉得系几得意嘅。 系啊， 尤其是 睇啊嘛， 尤其是补多个啊，咁啊都公开咗嘅。阿斌嗰晚咧就有去神秘行动啦。 系 咁啊，陈杏如都有去嘅，咁佢都懒蒲噶嘛，系咪先？ 啊， 咁然后咧，你可以睇到佢两个喺夜场上面嘅嗰个对待唔同女孩子，或者佢哋喺夜场上面嘅表现咧，咁佢又认识咗黄冠斌多啲啦，黄冠斌又认识佢多啲啦，咁然后你就 feel 到你又认识，同时认识呢两个人多啲咯， 系， 咁你就觉得呢件事系一炮三响，一箭双雕。 你讲完夜场可唔可以唔好一炮三 ？Sorry， 成语嚟嘅啫， 系 一炮三响唔系呢个位用嘅。那天我还去跑 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数下，原来已经有两个星期冇拣歌俾大家听啦。因为之前就同寻常事一起去玩呢个圣诞交换礼物啦。上个礼拜咧，我哋又突然之间戚起条筋打翻电话俾一啲女嘉宾嘅。咁啊，今个星期啦，终于就到我又拣只歌送俾大家啦。咁其实今日拣嘅呢一只歌触发点咧，都系因为见住我嘅拍档阿一。可能大家细心听咧，会感觉到阿一今日把声啊状态有少少唔一样嘅。咁系因为佢呢个星期非常之忙碌，就同佢师兄祠堂嘅拍档阿斌啦、老领啦，就日日都要剪片，开完咪凌晨两点钟都要飞翻去观塘嗰度，又剪到天光，跟住瞓醒可能啦食啲嘢又继续剪，来来回回咁样样。因为我记得以前咧同啲朋友拍片嘅时候都经历过呢个状态，大家都系攞一啲公余嘅时间，然后去做呢一件事。而剪片系一个好漫长嘅嘢嚟嘅，因为你拍咗翻嚟之后，可能最终拍咗几日嘅嘢，只系出嗰20分钟，选材啊、后期啊，全部都要时间。即使喺节目里面又好，睇佢哋啲相都好，你都 feel 到佢哋有几攰。我想他们这一条片差不多都完成，可以给大家见到。今天选的这一只歌，我想都是他们三个的心声来的。刘浩龙的神啊，求求让我睡。 夜间新闻终结有告终，闹钟纷争恐吓我失眠，看着面前未拆开的 DVD 经典，压力来自望出窗口失去了光线，凌晨的3点即将消失于黑洞，勉强地埋头睡觉就更加失控，好比吸一口蚊咬令我浮肿，顾及到要上工，然后我更惊恐， DJ 们仍为那些旧情歌动用，听得我就算数绵羊都很激进，让我尖叫让我跳海，样样亦无大作用，神啊求求让我睡，请不要再打雷，神啊求求让我睡，否则叫我死去，跳下床我在狂乱的追追追追拳头，出手打碎到场，一口饮了7杯冻水，连续5天辗转反侧难睡觉，可否今天只想出睡，差点哭得出眼泪，勤劳的巴士司机都开始出动，我过分疲倦，睡意渐次的飘进，此刻竟收到一个拨错电话要睡觉，又暗涌头亦从眼到肿，7点时如像某些病人的软用，仿佛我像个死人，针刺都不痛，没有知觉没有炸醒，望着大床做噩梦，神啊求求让我睡， 心里面有没有这个感觉，有没有好想睡觉？ 我发现真的多了很多人 like 我们后援会的 page。 是吗？ 是啊，原来多了10几个。 哇多谢啊， 我们几耐先有啊， 是啊，大恩大德没 大跃进， 是啊，求下你不要完了节目之后 unlike 就得了。 宣传意义嘛，啲人话我呢度变咗。 系啊，咩都讲 噶啦，不如开个环节啦，邀请唔同嘅同事上嚟介绍佢今个礼拜嘅节目重点啊。 K 一百咁 做。K 一百系啊，几好呢个。 系啊，咁啊，我哋诶听下下个礼拜究竟有咩嘉宾上嚟啦。 乐儿，你会用咩酒嚟形容阿一呢？ 啤酒啦，因为我觉得佢嘅睇落第一个印象系好 friendly 嘅，咁啤酒我觉得就会好啱一群人咁样好开心咁喺度。Hello， 我是乐儿啊，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胜呢，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哇，赞你啊！ 啤酒， 啤酒啊，你是。 好，下一个。 我是咩呢究竟？ 乐儿，你会用咩酒嚟形容波胜呢？ 红酒啊，因为第一个印象啦，我觉得你好似好斯文，好啱品酒嗰啲。系啦，所以我觉得红酒系好啱你 的。有意见咩而家？ 有 咩意见？ 你要搞清楚。 系， 系听埋先。 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搞清楚咩？ 嗱，红酒都 OK 嘅，但你要分清楚，有啲红酒咧就几廿万一支， 系， 有啲系几廿蚊一支，咁究竟你系几廿万定几廿蚊呢？ 我咪嗰啲揼埋食，電子揼埋食嗰啲， 19蚊兩支， 拜。